咁就有鬼笑歌中，佢叫明朝大野狼，问他声口似系两当啊，当大王嘅父亲如金仔父一样啊，都系经商喺上啊海。就一通啊，两路有生意啊，来夜往啊，获得金咧仔就去夜去，就明眼相干。喂，况且咧，喂睇在钱啊，与佢多多啊来夜往啊，咁同佢七字一下下望话。另外呢就有一位恩客呢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他叫卓别麟，就不是卓别麟、啊、卓别麟当然都是、卓号来的，他的卓号又有别名叫麟，可能怎样就叫卓别麟、啊、他是一个外国银行的华经理来的，当然、啊、高薪厚职。不过呢他就50岁了，差不多50岁左右的。他、啊找了金仔都一段時間啦，咁啊以前咧啲恩客咧就好想咧同啲阿姑相好嘅喎，咁唔係咁容易啊，同阿姑相好原來啊本書就話咧就係好多啊繁文縟節啊，好多規矩啊，唔係話你俾得起錢你就可以啊同佢啊相好下咁樣，唔係嘅，仲要咧點樣咧阿姑中意你先得，如果阿姑唔肯咧你係冇辦法啊掂到佢一條頭髮嘅喎。咁啊，揾咗金仔咧一段時間啦，咁啊，金仔都幾中意佢嘅，不過都始終都啊，都成唔到好事啊。點解呢？因為金仔知道佢咧有一個另外一個別號咧，就叫做牙籤大少嚇。咩、啊、牙籤大少咧？就係、是、用原積器嗰啲嚇，咁啊撩咗佢嘅會。咁如果同佢發生咗關係之後咧，嗰啲熱情咧就會話當堂咁樣冷卻曬啦。咁啊，金仔咁聰明咁醒目，咁啊，梗係吊下佢癮啦，咁啊對佢欲拒還迎下，咁啊撈多啲油水啦。咁啊本來就冇乜嘢嘅，咁啊金仔啊恩客都多，咁但係呢個卓別麟咧見咁耐都啊點解唔可以相好咧？咁啊但係見到金仔啊同呢個永川大郎啊好似行得近喎、哦，啊會我覺得啊金仔咧會唔會啊輕似啊重皮啊咁啊，咁佢就要打到個情敵啦。咁啊，決定咧就用呢個銀彈。